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联合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国际消费聚力北京访谈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陆放。那么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就是聚焦科技创新优势，全力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承载区。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我们要对话政府部门的一把手，就是海淀区委副书记、海淀区区长王和生。欢迎您，王区长。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2021年以来，海淀区充分借势两区建设，发挥三区政策叠加优势，结合区域总体规划定位，制定出台了一份海淀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其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海淀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消费示范区和高品质生活引领区，构建科技创新消费、人文商旅融合的消费体系。那我注意到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科技消费，一个就是高品质生活。那我们的这份实施方案是不是就围绕着这两个关键词展开的呢？ 是的，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我们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就是要为生活和工作在海淀的朋友提供更多样、更优质的商品和服务，更好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让您感觉到在海淀生活更多样、更便利，消费更有品质。我们在制定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时，也充分考虑了海淀在科技、教育、文化和旅游这方面的优势，重点推进实施6项重点任务。一是打造数字加科技消费新范本，二是实施消费新地标打造行动，三是开展文化、旅游、体育消费融合升级行动，四是提升教育医疗消费新供给，五是打造高品质生活典范区，六是优化发展环境。为推进实施方案的实施，我们组建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工作专班，同时呢，也制定了重点任务清单和重点项目清单，绘制了消费空间的地图。我们有信心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让大家会切身感受到在海淀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刚才您说到了哈，两个关键词、六大重点、若干任务项目清单，那咱们是思路清晰，层层推进啊。我看到在整个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进程当中呢，海淀区在其中的定位是主承载区之一。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定位？能发挥什么样的优势呢？ 海淀说海淀是主承载区之一，是因为海淀在服务消费领域具有很大的优势，在商品消费方面呢也有很大潜力，成为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这个双承载区之一。作为承载区，海淀要突出科技创新优势。信息业是海淀的第一大产业，今年规模将达到1.3万亿，数字产业化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0%。在消费结构方面，数字消费是海淀最大的特色，也是最大的优势。数字消费对全区服务消费的贡献达到了50%左右。我们将依托海淀区众多的科技企业，把数字消费这个长板做长，优势更加凸显。今年5月份，我们发布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3年行动计划，加快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引领区， 行动计划和我们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相辅相成，未来五年海淀区将打造数字加科技消费新范本，全面升级数字消费空间，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拓展数字核心技术优势，依托前沿技术企业在数字化消费和消费数字化两端发力，发展 8K 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等新型信息技术产品，加快数字货币应用示范区建设。目前海淀区已经有超市发超市、翠微百货等5000多家商户支持受理数字人民币业务。 大家其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了啊，在今年在海淀一些商圈吃饭、购物，还有看演出，还有到一些公园景区游览，都可以用数字人民币来支付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小片整体来了解一下海淀的商业如何数字化进行结合的。 海淀区公主坟五棵松商圈华西 Live 五棵松已经是北京著名网红打卡地之一，每天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这里看艺术展、演唱会、听相声、品美食。华西 Live 五棵松更是京西一座活动多元的成熟商圈，这里的时代美术馆已经成为以数字艺术为重要展示内容的美术馆。今年八月举办的2021亚洲数字艺术展，让观众走进由数字媒介生成的艺术新世界，体验前沿的科技艺术之美。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超级玩家艺术展上，利用数字技术创作的展品《原点超体的象征》让人印象深刻。此外，华西 Live 五棵松还拥有众多的数字化的游乐项目 ，HiFun 竞技主题乐园、VR 游戏馆等等，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打卡。中央的大型活动广场周围汇聚了超过170个时尚特色品牌、60多家品牌首店和旗舰店、全球各地口味各异的餐饮、冰乐园等各类文化体验及运动品牌旗舰店汇聚于此，形成了时尚特色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商业。 对，华西这儿数字潮流化的东西也特别多，来这儿就是边吃边喝边玩边逛的，就是休闲娱乐，特别适合年轻人。 海淀区公主坟五棵松商圈老牌商场翠微百货翠微店 A 座前不久刚刚完成调改，开始试营业。此次翠微店调改围绕时尚、科技、艺术、绿色生活、健康主题，将引入食街、影院、数字书店等业态，满足消费者社交化需求，还将引入10余个北京市海淀区首店品牌，升级20余个概念店、场景店，进一步提升消费者品质化消费。在创新科技赋能商业方面，北京商业行业内首个集成客流分析、安防监控、停车场管理的智慧管理系统将落地翠微，将建设 3D 智慧导览系统，完善智能收银系统，实现数字货币使用。 我们打造呢科技景观加多元场景的体验，将通过北京市商业行业内呢首个雕塑数字光影秀呢 AR 元宇宙文化展示光影秀数字平等技术应用呢带给消费者全新购物的体验。 通过这个小片我们了解到啊，海淀科技实力特别是数字经济上的优势是有目共睹的。我们期待海淀在数字消费上不断贡献新的技术、新的模式和新的增长点。同时，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我们要数字消费呢，也期待有更多样的消费场景的出现。那在消费空间的打造上，我们目前有什么打算呢？ 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数字消费，也要打造更多的线下的消费场景，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在建设线下消费场景方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增加商业空间的供给，目前海淀人均商业面积大约是0.86平米，商业面积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需求的释放。未来五年，我们将加快推进比如西北旺万象汇、中粮大悦城、西三旗、新都环岛等新增商业项目建设，大幅度的增加商业空间的供给。第二个方面呢，是盘活存量空间的利用。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和提质增效是海淀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所在。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中关村西区、五棵松左展等存量商业空间的释放，加速传统百货业升级改造，完成像当代商城、城乡购物中心、 等一批传统商业的业态调升，加快打造永丰越界、金源、能量城市等一批消费新地标和网红打卡地，聚焦吃喝玩乐、游娱购等一站式的综合性商场购物中心，持续开展促消费活动，激发观影、购物、就餐综合消费潜力。三是引入优质商业供给，借助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自由贸易实验区两区建设的契机，吸引沃尔玛、麦德龙家、比斯特奥莱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化优质头部商业资源和科技型消费企业在海淀落地，挖掘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第四个方面呢，是发挥科技引领优势，支持传统商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互联网加流通行动计划，带动传统商贸企业、老字号企业创新转型，更好满足多样化的、个性化的新消费需求。这个总体来说啊，高品质的消费空间的打造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引领创造新需求，我们将做好规划引领，不断优化区域消费环境。 刚才听到这儿，我想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很开心啊，这意味着说以后我们吃喝玩乐会有更多的休闲体验的空间。 是的 啊。那其实这两年我们也明显看到海淀北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变化也是比较大，咱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位于海淀区北部的中关村一号园区，今年5月开业的最美食堂一期，每天都会有3000人次在这里就餐。最美食堂总共10000平方米，一期的麻豆食堂占地4000平米，面食、茶饮、日韩快餐、地方特色小吃、网红小吃、中式简餐、自选餐、健康轻食、特色小炒、卤味等一应俱全，让人目不暇接。最美食堂采用美食加社交的运营理念，现代时尚的装修设计，富有主题的空间打造，大家可以在这里边吃边聊，为入驻企业员工打造了第三生活空间。 有了最美食堂，我们在这边上班就餐特别方便，菜品种类特别丰富，就餐环境呢干净卫生。 最美食堂将餐饮新零售与互联网科技融合，就餐者从进入食堂、选择美食、支付下单以及账户充值、预约订餐等，全面借助科技技术提升就餐体验。科技食安驾驶舱管理对食堂食品安全信息数据自动汇总，让疫情防控、食材溯源、农残检测数据等食品安全管控一目了然。 二期将在年底开放，占地面积为6000平米，融入社交、休闲、茶饮、联合办公等，打造中关村一号园区餐饮家的情景化体验空间，为周边上班族提供最便利的园区生活配套服务。 中关村一号园区商业广场则吸引了多家人气餐饮店集中入驻，海底捞、喜茶、必胜客、虾补虾补等商铺顾客络绎不绝，满足了大家打卡美食、聚会玩乐的需求。 从今年2月份开业以来，我们的销售和营业额也是一直在稳步的提升，大部分的顾客也是来自于咱们园区写字楼的职工。未来公司也将会聚焦海淀北部区域的发展，进行更多的门店的布局和规划。 据了解，未来海淀区还将加大力度，加快西北望万象汇、中粮大悦城等新增商业设施建设，吸引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头部商业在科学城北区落地，将科学城北区打造成为宜居宜业、产城融合的高品质生活典范区。 刚才通过这个小片儿，我们看到海淀这样的一个发展前景还是非常期待的。那我们北京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国际化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具体在海淀国际化我们怎么去体现呢？ 我们呢主要从三个方向发力。一呢是着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近年来啊，海淀在吸引外资、扩大进出口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实际利用外资连续多年位居全市之首，外贸进出口总额也保持领先地位。今年1到10月，海淀区外贸进出口总额2580亿元，同比增长13.2%，应该说是这个比重呢在全市占有比较高的比重。在这方面呢，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满足市民啊对这个国际化的需求。二是着力引进这个国际的商业项目， 我们将以两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契机，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层次高水平的项目合作，吸引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化优质头部商业资源和科技型消费企业落地，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际化的优质商业服务。第三个方面呢，是着力强化改革创新。我们将积极探索与国际接轨的一系列先行先试改革创新措施，立足中关村软件园、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打造数字贸易港，探索创新数字贸易管理制度，率先开展跨境数据流动试点，探索构建接轨国际、适应性强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并且呢，联合国家相关部门策划数字经济、数字贸易领域的高峰论坛，更大力度推动数字经济领域跨境开放，推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合作。 一开始呢，咱们就说到了啊，有一份实施方案，这个实施方案里面明确提出到2025年海淀要打造高品质生活引领区。那大家也特别关心，在打造高品质生活服务配套体系方面，海淀下一步会有什么新的举措呢？ 方面居民生活方面有这么几个内容，一是优化生活服务业布局，我们将持续推进生活性服务业规范化、连锁化、便利化、品牌化、特色化以及智能化发展，织密便民商业网点，做好基本便民商业网点的这个精准补建，这个实现蔬菜啊、零售啊等8项基本便民商业服务功能社区全覆盖，在此基础上持续提升便民商业的服务功能和品质。2018年以来，海淀区率先提出打造社区商业一中心，为居民提供一站式综合性的便民商业服务，到目前为止已经建成了52个社区商业一中心，实现29个街镇全覆盖，成为全市首个实现便民商业综合体街镇全覆盖的区。下一步我们还将建设邻里中心等一站式智慧化生活配套服务设施，建立社区商业综合服务平台，推广互联网加生活服务业等新模式，打造15分钟智慧便民生活圈，精准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提升服务品质，丰富服务手段，特别是围绕数字化和一店多能，鼓励经营主体发展民店加平台线上线下互联的融合营销模式，搭载比如说早餐、日常修理、代收快递、家政服务这些更加便民的生活服务功能。二是打造高品质的养老示范区，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规模化的连锁化的养老照料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机构，规范居民养老入户服务内容和标准，提高居家养老服务消费水平，大力推进家庭养老床位建设，根据居家老年人的基本服务需求，对老年人家庭进行必要的适老化改造，由养老服务机构在老人家中提供专业化养老服务。三是加快国际人才社区建设，高标准推动中关村科学城国际人才社区建设，聚焦中资学核心区域，联动翠湖、永丰、西三旗、五棵松等节点地区，统筹推进国际人才公寓、国际学校、国际医院、商业服务等配套设施建设，打造一批有国外氛围、有多元文化、有创新视野、有宜居生活、有服务保障的特色区域，确保人才呢能够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我们呢是推动三厅一道，所谓三厅呢，就是在中关村西区学院路上地打造3个各具特色的人才会客厅，在五道口和城府路沿线打造国际人才大道示范街区，建设集办公、居住、文化、艺术、休闲于一体的国际人才社区示范街区。 咱们的措施还是非常多的哈，像刚才您提到的15分钟智慧便民生活圈，其实以前我们也有便民生活圈，但是现在呢是更加的智慧，更加的高品质了。 对，更加的便利。 更加便利。那除了刚才您说到的生活服务方面啊， 在文化旅游和体育等方面，我们又有一些新的举措吗？ 是的，未来五年海淀区正处于奋力打造以首都发展为统领的现代化强区和高品质海淀的重要时期，我们将着力打造数字文化产业高地，加快发展新型文化消费模式，引导文化资源龙头企业向中关村科学城聚集，持续推进中关村科学城数字文化产业园建设，升级像我们的中关村舞剧节、海之春新春文化节、书香海淀、中关村国际青年艺术节、中关村系列演出季等文化品牌的品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淀艺术品牌，深入挖掘三山五园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推进中关村论坛永久会址建设，形成有中关村永久会址、会议中心、展示中心、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六良庄国际交流中心组成的一个多功能的综合性的国家级平台，打造中关村核心区会客厅，吸引更多国际高端创新资源和服务业资源落地。同时呢，我们结合冬奥会推进冰雪运动设施建设，推动冰雪运动发展，鼓励居民广泛开展体育健身活动，以全民健身活动来带动体育消费，加强高科技的运用，升级健身器械和穿戴用品的科技含量，丰富多样化的体育消费供给，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因地制宜建设体育场地和设施，实现一科中的健身圈全覆盖，拓展与国际体育组织和高水平的职业俱乐部的合作，引进一批国际顶尖商业体育赛事，支持体育赛事与商务、文化、旅游、娱乐融合发展，推进体育消费创新发展。 除了文化、旅游、体育方面，教育也是海淀的一张金名片。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很多都是海淀的学生家长，他们非常关心这个话题，他们想知道的就是在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过程当中，教育方面又会有哪些获得感。 教育是海淀的优势资源之一，海淀区内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资源丰富。在基础教育方面，我们将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在落实减轻学生的这个过重的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双减政策的同时，积极探索互联网加教育和人工智能教育在教学方面的应用，鼓励 5G、AR、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新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支持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引导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向高质量规范化方向发展，逐步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海淀教育品牌。在职业教育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区域内科技资源和人才优势，办好中关村人工智能学院。在高等教育方面，我们将聚焦海淀区36所高校、42万的大学生，引导推动高校教育消费和科技消费发展。 刚才呢，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对海淀商业未来发展的展望啊，的确非常的令人期待。海淀商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行业主体企业的主动行动和积极参与。那么怎么样才能激发企业的活力，调动这些企业的积极性呢？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支持政策吗？ 是的，我们出台了一些支持措施。企业呢是商业发展的主体，只有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才能创造有利的这个发展的环境。我们呢历来高度重视商业发展和促消费工作，海淀区率先设立了支持商业服务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比较早的关注菜篮子、早餐等民生项目的布局完善，引导和鼓励优质资源、优质项目落地布局。截止到去年底，财政累计投入了超5亿元，支持了商业发展项目2000多个，吸引社会投资超过30亿元，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投资，引领区域消费能级不断提升。2019年以来，我们先后出台了海淀区提升消费能级、提高生活品质3年行动计划和海淀区推进夜间经济发展实施方案，